但于是我决心不再迷茫，从来没计算，从来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透，如同恨没法孤单境界中，人负累再加心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

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 听到薛之谦这三个字是在一张 CD 上，薛之谦，那应该是十多年前的2006年吧，那个时候应该还在读小学。十年的蛰伏，十年的起起落落，忘记了当初的荣耀，他带着初学者重新上路，霸占于音乐飙升榜、新歌榜、热歌榜等多个榜单，评论数在一天突破8万，两天突破10万。你说过你想红，想让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你用十年的沉淀，十年的苦楚，十年的坚持，谱写出了初学者，用十年的光景来做一件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你坚持下来了，并且你真的红了。薛之谦再一次走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自身的实力，不忘初心的坚韧。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试着碰碰运气，总要我哭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Hello，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您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黄龄演唱的《来日方长》。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如果这一时间呢，您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记住哦，要点主页上的听主播，也许下一刻您点播的歌曲就播放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不去回忆，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做琴啊，这个新的 bridge 是我看那个如意啊，雕的那个如意的样子，觉得特别漂亮，所以我就把那个如意的形，就是也许没有做得很像哈，可是就把它做到上面来，这样声音很不错。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就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却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飞飞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2017国际泳联世锦赛落下帷幕。最终奖牌榜呢，中国队以12金12银6铜共30枚奖牌的成绩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跳水是8金5银2铜，游泳是3金3银4铜，花泳是1金4银。15岁的小将李冰洁独得2银1铜，成为本届中国军团的奖牌王。真想说你们都是最棒的。而且呢，在2017布达佩斯世锦赛中，中国奖牌也排名第二。其中呢，孙杨夺得了2枚金牌，达成了400米的自式锦赛三连冠哦，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打破了200米的亚洲纪录，达成了200到1500大满贯。孙杨的个人金牌已经位居世界泳坛个人金榜第二，仅次于菲尔普斯。 谢谢。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么在这一时间呢，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也许下一刻您想听的歌就被播放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林忆莲的伤痕。 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爱有什么人？

Hello，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华语乐坛常青树小哥秦淇推出了七年来首张专辑《穿越》，主打歌《鼓声若响》作为小哥致敬故人之作，一上线便感动了千万歌迷，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期待歌曲的视觉化呈现。为了满足歌迷们的期待呢，也为了更好的纪念自己的好兄弟红乐队鼓手徐德昌，小哥也特意推出了《鼓声若响》的正式 MV。 小哥说了，我相信观众们会非常喜欢这个作品的。在正式的 MV 中，小哥身着简单的白色 T 恤，手持麦克风站在雨中歌唱，身旁鼓手的背影若隐若现，架子鼓后投放着徐德昌生前的打鼓画面及红乐队的历史表演片段，伴随着温暖的旋律和变幻的光影，小哥不禁驻足在投影前，用手触摸着屏幕里过去的自己，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和从前的自己相逢。这也完美的诠释了本次新专辑《穿越》的核心概念，音乐可以穿越轮回，然而时间不能。 整个冬季无可为议。 你如风儿似雨，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相恋相恋。 这首歌呢是由周冬雨、张一山合唱的《如果我爱你》，也是《春风十里不如你》电视剧里的主题曲。那么张一山呢，我们都熟知他是由《家有儿女》出名的，周冬雨呢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电视剧呢，主要讲的是他们毕业后的几经坎坷，让他们对青春时代产生无尽怀念与感悟的故事。 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27日，举行的2017年上半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78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这一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比 GDP 增速高0.7个百分点。据悉，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表明河北省城乡居民更好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发展向好的表现。